第73集，走廊里不断有人来往，许岩默不作声地往前，一直到尽头。他推开一扇门，回头看着沈直， 请进。 沈直走了几步进去，是间杂货屋，架子上零零散散地放着些箱子和木板。许岩关上门，他靠在门后，表情看起来确实像汤云岩说的有点累。 找我什么事？ 昨天晚上没睡好吗？还是出差太累了？ 没睡好，你找我什么事？ 我看见新闻了，就去问了林眠，他告诉我雨雪和林眼已经在一起挺久了。 所以呢？我从来没跟你说过我和他在一起吧？ 确实是这样。沈直来时没空多想，但刚刚在汤玉岩办公室里，他看着许岩，把思路捋清，想起许岩一直以来从未承认过他和雨雪在一起，一切都是自己的猜测，许岩仅仅是没有否认而已，沈直也懂其中的原因。他感到轻快放松，整个人好像终于喘出一口气，压在心头的石块被撤去，他得到了许岩的原谅，现在又收获了这个惊喜，很开心。 今天晚上什么时候下班？一起吃个饭吗？ 他已经做好了被许岩拒绝的准备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再努力。但他没想到，许岩的回答是，够了。 够了。我记得上次我跟你说可以当普通朋友，如果你要是这样那就别了。 沈直僵了一瞬，胸腔里的欣喜迅速冻结冷却，他反应了一会儿才缓缓地开口， 没事，如果你没空。 我有空，但不会跟你吃饭。 许岩脑子里全是许深说的那句为自己的脸面想想。他可以原谅沈直，但同时也被点醒，与其不断地后撤防线，死死守住边界才最保险。这个决心最终成型于刚刚更衣室里，沈直那么轻地亲了他一下，陡然飙升的心跳和不受控的失措，许岩在走出更衣室时差点同手同脚。 沈直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也知道你有什么目的，真的够了，我已经过上了新的生活，接受你就意味着要打破它，我不会那么做。 沈直朝他走近一步，语气几乎有些恳切， 不用打破，你维持原样就可以，我会很小心的，不给你造成任何裂缝和缺口，我保证。 你拿什么保证？保证了又有什么用？你也知道什么叫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但被冷暴力了四年的人又不是你，你凭什么要我和你再来一次？那几年我有多少次背地里都想扇自己巴掌，怀疑到底是自己做得不够好，还是你这辈子根本就不可能会喜欢上我。你知道那种一边觉得没希望，一边又死命撑着的感觉有多难受吗？你把我的感情一点点磨光，我有阴影了，懂吗？ 情绪跌宕，甚至感觉一下子透不过气，他不得不深呼吸了一次，手按在旁边的架子上以维持站姿。 许岩，对不起。 不用再说对不起，我原谅你了，但是少来打搅我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 许岩说完转身拉开门，没有回头，只最后说了句， 你要是继续这样，我不介意再去国外待几年。 门关上，屋子里很安静，阳光透过玻璃 把无数细微的尘埃照亮。沈直盯着那些浮尘，觉得他们正前赴后继地往自己的鼻子和嘴里涌，把鼻腔、喉咙、肺管都堵住。他的胸口剧烈起伏，但呼吸还是越来越困难。这间房子也变得越来越狭小了，像蚕茧一样裹卷上来。沈直闭了闭眼往前迈，手碰到门把手，他把门拉开，跨到空旷的走廊上。想不起自己是怎么走过走廊、坐电梯、出公司的。沈直走到车边时，地面已经摇晃得非常剧烈，失重感和眩晕感几乎让他无法站稳。他伸手拉车门，打不开，才想起没有解锁，在车钥匙上胡乱按一通，终于把门拽开。他坐进去，摸索着打开储物箱，拿药瓶时，里面的药片哗啦作响，那种声音在耳朵里被放大几十倍，听起来过于刺耳。沈直痛苦地皱起眉，吞了几片药，三片或是五片，沈直没能数清，嗓子干，想再喝一口水，水瓶就握在手里，但他完全没有力气拿起来，腿在发麻。沈直闭着眼，发抖的手慢慢移过去，把裤袋里正在震动的手机拿出来，费了很大力气才举高一些。屏幕上的字歪歪扭扭，沈直模糊分辨出那是汤运言的名字。他怕汤运言打电话过来是跟许言有关，竭力稳了稳神志接起来，但立刻就后悔了，因为自己根本发不出声音。 喂，沈直，我助理说刚刚在走廊上看见你好像不太舒服，你现在在开车吗？ 沈直抬起头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想说话但实在很难，他感觉自己被关在瓶子里，不断有淤泥从瓶口注入，瓶子里的空间被一点点填满，他也被封在其中不得动弹。 沈直，怎么了？许言不在你身边吗？ 不在，不在很久很久了，久到他快要忘记拥有许言是什么感觉。沈直的额头抵在方向盘上，终于挤出一道嘶哑的声音：“ 救我！”